今天子即位，犹敬鬼神之祀。元年，汉兴已六十余岁矣，天下亦安。近身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，而上相如数，招贤良。赵绾、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，欲一鼓立明堂城南，以朝诸侯。草荀寿封禅改立服色事未就。会窦太后至黄老言，不好儒术，使人微似得赵绾等兼立事。赵按绾臧，绾臧自杀，诸所兴为皆废。后六年，窦太后崩。其明年，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。明年，金上出至雍，交见武志，后长三岁一交。是时，上求神君，设之上林中提示观。神君者，长陵女子，以子死，见神于先后渊若，渊若辞之其事。民多往辞，平原君往辞，其后子孙以尊显。即金上即位，则后礼至辞中纳之，闻其言，不见其人云。是时，李少君亦以辞造古道阙老方见上，上尊之。少君者，故深泽侯舍人主方，逆其年及其生长，常自谓七十，能使物阙老，其有以方便诸侯。吾妻子，人闻其能使物即不死，更愧畏之，常于金钱衣食，人皆以为不至生业而扰己，又不知其何所人，欲信，征事之。少君资好方，善为巧发其众，常从武安侯饮，座中有九十余老人。少君乃言与其大父游舍处，老人为儿时从其大父，食其处，一坐进京。少君见上，尚有故同器，问少君。少君曰：此器齐桓公十年沉于伯寝，以而按其刻果齐桓公器，一公尽害，以为少君神，数百岁人也。少君言上曰：辞造则制物，制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，黄金成以为饮食器，则益寿，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，见之以封禅则不死，皇帝是也。臣常游海上，见安七生，安七生食巨藻，大如瓜。安七生仙者通蓬莱中，合则见人，不合则隐。于是天子使亲辞造，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七生之属，而是化丹砂诸药剂为黄金矣。居久之，李少君病死，天子以为化去不死，而使黄垂使宽舒受其方，求蓬莱安七生莫能得，而海上焉其怪于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。伯人谬计奏辞太医方曰：天神贵者太医，太医左曰武帝，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医东南郊，用太牢七日，为坛开八通之轨道。 于是天子令太柱立其祠长安东南郊，常奉祠如祭方。其后人有上书言，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神三一，天一、地一、太一。天子许之，令太柱领祠之于祭太一坛上，如其方。后人复有上书言，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，祠皇帝用一萧破镜，明阳用阳祠，马行用一青母马，太一泽山君地长用牛，武夷君用干鱼，阴阳使者用一牛，令祠官领之如其方，而祠于祭太一坛旁。其后天子愿有白鹿，以其皮为璧，以发瑞应，造白金焉。其明年交雍，或一角兽若袍然。有司曰，陛下素之交祀，上帝报享，昔一角兽改麟云。于是以建武制，制加一牛以辽，昔诸侯白金，封服应合于天也。于是极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，乃上书献泰山及庞邑，天子以他献长之。长山王有罪，迁，天子封其地于真定，以续先王嗣，而以长山为郡，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郡。其明年，其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，上有所幸王夫人，夫人卒，少翁以方盖夜至王夫人及造鬼之茂云，天子自为中望见焉。于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，赏赐甚多，以克礼礼之。文成言曰，上即欲与神通，公事被服，非向神，神物不至，乃作化云气车，即各以圣日驾车避恶鬼，又作甘泉宫，终为台室，化天地太一诸鬼神，而至祭具以至天神，居岁余，其方亦衰，神不至，乃为帛书以犯牛，羊不知，言曰，此牛腹中有奇，杀士得书，书言甚怪。天子拾其手书，问其人，果是伪书。于是诸文成将军引之。其后则又作伯良、同柱、成禄仙人掌之属矣。文成死明年，天子病鼎湖甚，巫医无所不治不愈。有水发根言上郡有巫，病而鬼神下之。上召至祠之甘泉，疾病使人问神君。神君言曰，天子无忧病，病稍愈，强于我会甘泉。于是病愈，遂起，幸甘泉，病良矣，大赦，至寿宫神君。寿宫神君最贵者太医，其左曰大晋司命之属，皆从之，非可得见，闻其言，言语人因等。时去时来，来则风肃然，居室为中，时昼言，然常以夜。天子服，然后入，因屋为主人，观饮食，所以言行下，又至寿宫北宫，张与其设共聚， 以礼神君。神君所言，上使人受书其言，命之曰化法，其所语世俗之所知也，无绝书者，而天子心独喜，其事密是莫知也。其后三年，有司言原以以天瑞命，不以以一二数。一元曰见，二元以长兴曰光，三元以交得一角兽曰兽云。其明年冬，天子交雍，亦曰：今上帝朕亲交，而后土无嗣，则礼不达也。有司与太史公辞官宽舒意，天地生角简历，今陛下亲辞后土，后土宜于泽中元丘为舞坛，坛亦黄犊太牢具，以辞尽意，而从此亦上皇。于是天子遂东，使立后土祠焚阴随丘，如宽舒等意，上亲望拜如上帝礼。礼毕，天子遂至荥阳而还。过洛阳，下诏曰：三代秒绝，远以难存，即以三十里地封周后为周子南君，以奉其先嗣焉。是岁，天子使寻郡县，亲寻于泰山矣。其春，乐成侯上书言栾大，栾大胶东工人，故常与文成将军同师，以儿为胶东王上方，而乐成侯子为康王后，无子。康王死，他姬子立为王，而康后有淫行，与王不相忠，相威以法。康后闻文成已死，而欲自媚于上，乃遣栾大因乐成侯求见严方。天子祭诸文成，后悔其早死，惜其方不尽。即见栾大，大悦。大为人长美，言多方略，而敢为大言，处之不疑。大言曰：臣常往来海中，见安期县门之属，故以臣为见，不信臣，又以为康王诸侯耳，不足与方。臣硕言康王，康王又不用臣，臣之诗曰：黄金可成，而何绝可色，不死之药可得，先人可治也。然臣恐孝文成，则方士皆言口，污敢言方哉？上曰：文成石马干死耳，子诚能修其方，我何爱乎？大曰：臣师非有求人，仁者求之，陛下必欲治之，则贵其使者，另有亲属以客礼待之，勿卑，使各配其信印，乃可使通言于神人。神人尚肯也否也，至尊其使，然后可使也。于是上使宴小方，斗其，其自相触击。是时上方忧何绝，而黄金不救，乃拜大为武力将军，居月余，得四印，配天士将军、地士将军、大通将军印。至诏御史，昔与书九江，绝四毒，见者何以高露，低摇不息。朕临天下二十又八年，天若为朕事而大通焉。 前称飞龙，鸿渐于盘，振翼数击羽焉。其以2000户封地势将军大为乐通侯，赐列侯甲地同1000人，乘于赤车马为卧器物以充其家，又以魏长公主妻之，积金万金，更命其义曰当立公主。天子亲如武力之地，使者存问公己，相主于道。自大主将相以下，皆置酒其家，献位之。于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，时时亦与一。夜立白毛上，武力将军亦亦与一。夜立白毛上受印，以示不臣也，而配天道者，且为天子道天神也。于是武力常夜辞其家，欲以下神，神未至而百鬼及矣，然颇能使之。其后庄至行东入海，求其诗云：大见数月，配六印，贵震天下，而海上阴旗之间，莫不扼腕而自言有尽方，能神仙矣。其下六月中，焚阴屋锦，为民祠未随后土营旁，见地如钩状，头饰得顶，顶大异于众顶，文漏无款制，怪之严厉。立告河东太守盛，盛以闻。天子时使验问屋得鼎无奸诈，难以礼辞，迎鼎至甘泉，从行上见之。至中山，验温有黄云盖焉，有袍过，上自射之，因以祭云。至长安，公卿大夫皆意请尊宝鼎，天子曰：见者何意？遂朔不登，故寻迹后土，岂为百姓御谷？今遂封武未报，鼎何未出哉？有惧皆曰：闻悉太帝兴神鼎一，一者一统，天地万物所系中也。皇帝作宝鼎三，向天地人，与收九牧之金，铸九鼎，皆常享伤上帝鬼神，遭盛则兴，鼎迁于夏商，周德衰，宋之社亡，鼎乃沦没，福而不见。宋云：自唐除鸡，自杨除牛，奈鼎及资，不无不傲虎考之修。今鼎至甘泉，光润龙变，成修无疆，何资中山有黄白云降盖，若受为福。陆公成使即获坛下，报辞大祥，为受命而帝者，心知其意而何得焉？鼎宜献于祖迷，藏于帝庭，以何名应？至曰：可。入海求蓬莱者，言蓬莱不远，而不能至者，待不见其器。上乃遣望器左后其器云：其丘上姓雍，且交。或曰：武帝太医之左也，一立太医而上亲交之。上疑未定，其人公孙卿曰：今年得宝鼎，其东新寺硕旦冬至，与皇帝时等。卿有札书曰：皇帝得宝鼎愿渠，问于鬼于屈，鬼于屈对曰：帝得宝鼎神策， 是岁已有朔旦冬至，得天之际，终而复始。于是皇帝迎日推测，后率20岁复朔旦冬至，凡20推380年。皇帝先登于天，清因所中欲奏之，所中视其书不精，疑其妄书，谢曰：“宝鼎氏已绝矣，尚何以为？”清因鄙人奏之，上大悦，乃召问清，对曰：“受此书深功，深功已死。”上曰：“深功何人也？”清曰：“深功其人，与安期生通，受皇帝言，无书，独有此鼎书。”曰：“汉兴复当皇帝之时。”曰：“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。宝鼎出而与神通，封禅，封禅72王为皇帝，得上泰山封。”申公曰：“汉主亦当上封，上封则能先登天矣。皇帝时万诸侯，而神灵之封居7000，天下名山八，而三在蛮夷，五在中国。中国华山、首山、泰市、泰山、东来，此5山皇帝之所常游，与神会。皇帝且战且学仙，患百姓非其道者，乃断斩非鬼神者，100余岁然后得与神通。皇帝交拥上帝，宿3月，鬼于躯号大红，死葬雍，故红种是也。其后皇帝皆万灵明庭，明庭者甘泉也，所谓寒门者谷口也。皇帝采首山铜，铸鼎于荆山下，鼎既成，有龙垂虎染下迎皇帝，皇帝上齐，群臣后宫从上者70余人，龙乃上去，与小臣不得上，乃西持龙然，龙然拔，堕皇帝之宫。百姓仰望皇帝既上天，乃报其功与胡然豪，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胡，其功曰乌豪。于是天子曰：“嗟乎！吾承德如皇帝，吾是去妻子如脱席耳。”乃拜卿为郎，东使后神于太室。上岁交雍，至陇西而登崆峒，姓甘泉，令辞官宽叔等聚太医祠坛，祠坛放博济太医坛，坛三垓，五帝坛环居其下，各如其方。皇帝西南除8通轨道，太医其所用如庸医治物，而家里早府之属，杀一犁牛以为祖豆牢具，而五帝独有祖豆礼进。其下4方地为坠石群神从者及北斗云，以辞坐于皆了之。其牛色白，鹿居其中，置在鹿中，水而祭之，祭日以牛，祭月以羊至特。太医住宰则一紫及秀，五帝各如其色，日赤，月白。11月辛巳朔旦冬至，昧爽，天子使交拜太医，朝朝日，夕夕月，则一，而见太医如雍交礼。其赞享曰：“天使以宝鼎神册授皇帝， 硕而又硕，终而复始。皇帝敬拜谏焉，而亦上皇，其辞烈火满坛，坛旁响吹炬。有司云：“辞上有光焉。”公卿言：“皇帝使交谏太医云阳，有司奉宣谕加升谏享。是夜有美光，即昼，皇气上主天。”太史公、辞官宽叔等曰：“神灵之修，又服赵祥，宜因此地光裕，立太治坛以明应。”令太柱灵秋吉腊间辞，三岁天子亦交见。其秋，未伐南越，告到太医，以母经化幡日月北斗灯笼，以向太医三星为太医封，命曰灵齐。为兵倒，则太史奉遗旨所伐国，而武力将军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，上使人随宴，实无所见。武力妄言见其师，其方进多不愁，上乃诛武力。其东，公孙卿后神河南，言见先人迹勾视城上，有物如鸡往来城上。天子亲幸勾视城事迹，问卿：“得无效文成武力乎？”卿曰：“先者非有求人主，人主者求之，其道非稍宽甲，神不来。言神事，事如淤旦，积以碎，乃可治也。”于是郡国各除道，善治公冠名山神祠所，以望幸矣。其春，祭灭南越，上有弼臣李延年以好音谏，上善之，下公卿议曰：“民间祠尚有古乐舞，今交祠而无乐，岂趁乎？”公卿曰：“古者祠天地皆有乐，而神奇可得而礼。”或曰：“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，悲帝尽不止，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。”于是瑟南越，导祠太医后土使用乐舞，亦照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箜篌琴瑟，自此起。其来年冬，上议曰：“古者先振兵则旅，然后封禅，乃遂北巡朔方，勒兵十余万，还祭皇帝冢乔山，士兵虚如。”上曰：“吾闻皇帝不死，今有冢何也？”或对曰：“皇帝已先上天，群臣葬其衣冠。”既至甘泉，未且用事泰山，先泪辞太医。自得宝鼎，上与公卿诸生亦封禅。封禅用锡旷爵，莫知其以礼。而群儒采封禅上书周官王志之望寺射牛氏，其人丁公年九十余，曰：“封禅者何不死之名也？秦皇帝不得上封，陛下必欲上，稍上即无风雨，遂上封矣。”上于是乃令诸儒习射牛，草封禅仪，数年至且行。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，皇帝以上封禅，皆至怪物与神通，欲访皇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莱氏， 高士彼得于九皇，而颇采儒术以闻之。群儒既已不能辨明风扇事，又迁居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逞，上为风扇瓷器是群儒，群儒或曰不与古同。徐衍又曰，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，周霸属徒风扇事，于是上触衍霸而进霸诸儒不用。三月，遂东幸勾氏，礼登中岳太室，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云，问上，上不言，问下，下不言，于是以300户封太室奉祠，命曰崇高义。东上泰山，泰山之草木叶未生，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。上遂东巡海上，行礼祠八神。其人之上书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，然无厌者，乃亦发传，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，求蓬莱神人。公孙卿、持节常先行后名山，至东来，言夜见大人，常数丈，救之则不见，见其迹甚大，累禽兽云。群臣有言，见一老妇牵狗，言无欲见陈公，已乎不见。上即见大祭未信，及群臣有言老妇，则大以为仙人也，溯流海上，与方士船车及箭矢求仙人以签署。四月，还至凤皋，上念诸儒及方士言风扇人人书不精，难施行。天子至梁府，礼辞地主。乙卯，令侍中儒者皮弁近身，射牛行事。封泰山下东方，如交辞太医之礼，封广丈2尺，高9寸，其下则有玉牒书，书密。礼毕，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，亦有封，其事皆尽。明日下阴道，丙辰，善泰山下指东北肃然山，如祭后土礼，天子皆亲拜见，亦上皇而尽用月焉。江淮间1毛3几为神级，五色土一杂风，纵远方奇兽飞禽及白质诸物，颇以家礼。四牛西向之属不用，皆至泰山祭后土。风扇辞，其叶若有光，昼有白云起风中。天子从善还，坐明堂，群臣更上寿。于是制诏御史，朕以渺渺之身承至尊，兢兢言拒不任。唯德非薄，不明于礼乐，修辞太医。若有向景光，谢如有望，朕于怪物，欲止不敢。遂登封泰山，至于梁府，而后善肃然。自新家与士大夫更始，赐民100户牛衣90担。家年80孤寡，不薄2匹，复薄凤高、蛇丘、历城，无出今年租税。其大赦天下，如乙卯赦令，行所过无有复作，是在2年前皆勿听至。又下诏曰， 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狩，用事泰山，诸侯有朝宿地，其令诸侯各置邸泰山下。天子既已封泰山，无风雨灾，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，于是上欣然树基御之，乃赴东至海上望，寄遇蓬莱焉。奉车子侯抱病，一日死，上乃遂去，并海上北至碣石，寻自辽西，历北边至九原，五月返至甘泉。有司言宝鼎初为元鼎，以今年为元丰元年。其秋有星背于东景，后十余日有星背于三能。望气王朔言，侯独见田星出如瓜，时请复入焉。有司皆曰，陛下见汉家封禅，天其报德星云。其来年冬，交雍武帝，还拜祝祠太医，赞享曰：德星昭衍，绝为修祥，寿星仍出，渊耀光明，信星昭见，皇帝敬拜太祝之享。其春，公孙卿言见神人东来山，若云欲见天子。天子于是幸勾氏城，拜卿为中大夫。遂至东来，宿留之数日，无所见，见大人纪云，复遣方士求神怪采之药以签署。是岁旱，于是天子既出无名，乃倒万里沙，过祠泰山，还至户子，自临色绝河，留二日陈祠而去。使二卿将卒色绝河，洗二渠，复与之故祭焉。是时祭灭两月，越人永之，乃言越人俗鬼，而其词皆见鬼，朔有效。昔东欧王敬鬼，寿百六十岁，后世怠慢，故衰号。乃令越巫立越祝词，安台无坛，一词天神上帝百鬼，而以缉捕。上信之，越祠缉捕使用。公孙卿曰：先人可见，而上往常聚，已故不见。今陛下可为冠，如勾城至浮藻，神人已可治也。且先人好楼居。于是上令长安则作飞廉桂冠，甘泉则作一言寿冠，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，乃作通天经台，置词句其下，将招来先神人之属。于是甘泉更置前殿，使广诸宫室，下有之生殿房内中，天子为色合，兴通天台，若见有光云，乃下诏甘泉房中生之九经，赦天下，无有复作。其明年伐朝鲜。夏汉，公孙卿曰：皇帝时封则天旱，干封三年。上乃下诏曰：天旱亦干封乎？其令天下尊祠灵星焉。其明年，上交雍，通回中道，寻之。春至明泽，从西河归。 其明年冬，上旬南郊，至江陵而东，登里前之天柱山，号曰南岳，浮江，自浔阳出从阳，过彭里，里其名山川，北至琅琊，并海上。四月中，至凤高，修封焉。初，天子封泰山。泰山东北指古时有明堂处，除显不长，上欲置明堂凤高旁，为小其制度。济南人公肃待上皇帝时明堂图，明堂图中有一殿，四面无壁，以茅盖通水，环公园为复道，上有楼从西南入，命曰昆仑。天子从之入，以拜辞上帝焉。于是上令凤高作明堂问上，如待图。即五年修封，则辞太医武帝于明堂上座，令高皇帝祠作对之，祠后土于下房，以二十太牢。天子从昆仑道入，使拜明堂如交礼，礼毕了堂下，而上又上泰山，自有密祠其巅，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，皇帝并赤帝，而有司是祠焉，身上举火，下息应之。其后二岁，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，推历者以本统。天子亲至泰山，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辞上帝明堂，无修封禅。其赞享曰：天增授皇帝太原神策，周而复始，皇帝敬拜太医。冬至海上，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，莫厌，然亦浅，即遇之。十一月已有伯良灾，十二月甲午朔，上亲善高礼，祠后土，临渤海，将以望似蓬莱之属，寄至书亭焉。上还，以伯良灾故，朝受祭甘泉。公孙卿曰：皇帝就清陵台，十二日烧，皇帝乃至明亭，明亭甘泉也。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，其后天子又朝诸侯甘泉，甘泉作诸侯邸。永之乃曰：月俗有火灾，复起屋必以大，用圣服之。于是作建章宫，度为千门万户，前殿度高未央，其东则凤阙，高二十余丈，其西则堂中，数十里虎鹃，其北至大池，建台高二十余丈，命曰太液池，中有蓬莱、方丈、瀛洲、湖梁，向海中神山鲑鱼之属，其南有玉堂、闭门、大鸟之属，乃立神明台、井干楼，度五十丈，辇道相主焉。夏汉改历，以正月为岁首，而色上黄。官名更印章以五字，为太初元年。是岁西伐大渊，黄大起。丁夫人、洛阳余初等以方辞祖匈奴大渊焉。其明年，有司上言雍武志无劳熟惧，分方不备，乃令辞官尽至独劳惧，色食所剩， 而以木偶马代居焉。独五岳长居，行亲郊用居。及诸名山川用居者，悉以木偶马代，行过乃用居，他里如故。其明年，东巡海上，考神仙之属，未有验者。方士有言，皇帝时为五城十二楼，以后神人于执期，命曰迎年。上许作之如方，命曰明年。上亲礼辞上帝焉。公肃代曰，皇帝时虽封泰山，然封后封据岐伯令皇帝封东泰山，善凡山和服，然后不死焉。天子既令设祠具至东泰山，东泰山卑小，不称其声，乃令祠官礼之，而不封禅焉。其后令代奉祠后神物，夏遂还泰山，修五年之礼如前，而加以善祠十闾。十闾者，在泰山下指南方，方士多言此先人之闾也，故上亲善焉。其后五年，复至泰山修封，还过即衡山。今天子所兴祠，太一后土，三年亲郊祠，见汉家封禅，五年亦修封。伯祭太一及三一名扬马行赤星五宽叔之祠官以岁时治礼，凡六祠皆太柱领之。至如八神诸神，明年凡山他名祠，行过则祀，行去则已。方士所兴祠各自主，其人终则已，祠官不主，他祠皆如其故。今上封禅，其后十二岁而还，便于五月四读矣。而方士之后祠神人，入海求蓬莱，终无有验。而公孙卿之后神者，有以大人之计为解，无有效。天子亦待验方士之怪于愚矣，然机迷不绝，既欲其真。自此之后，方士言神祠者迷众，然其效可读矣。太史公曰，余从寻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，入寿宫是祠神语，究观方士祠官之意，于是退而论次，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，俱见其表里，后有君子得以懒焉。若至祖斗规避之祥，献酬之礼，则有私存。